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勇夺6项托尼大奖的百老汇当红原版殿堂级音乐剧《长靴皇后》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全剧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逆袭成功的故事。据了解，这部剧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到本月16号。广东歌舞剧院舞剧《沙湾往事》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一部同时具备民族气质和现代气质的舞剧，将中国舞和现代舞的表现力很好的融为一体，以肢体讲述音乐的故事，以音乐讲述人生的故事，以人生表现历史和现实，这样的舞蹈语言是无声的诗，是看得见的感情。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剧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今晚继续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今晚第18届亚运会闭幕式将在雅加达举行，杭州将在闭幕式上参加接旗仪式，并组织杭州8分钟的文艺演出，到时候亚运会将正式进入杭州时间。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本月市场监管总局启动2018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今年质量月活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组建之后开展的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将从质量整治、消费维权、质量服务、质量提升、改善营商环境、质量宣传6个方面安排160项活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质量问题。今年东城区将为中小学生建设12块真冰场，其中10块季节性冰场和1块位于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的常设冰场将投入使用，还有1块位于地坛体育中心的常设冰场明年启用。5年内，东城区冬奥教育、冰雪运动将覆盖全区中小学校，实现每一名学生至少掌握1项冰雪运动技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在全国启动实施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这次服务月活动为期1个月，将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集中帮助毕业但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为2018届和往届没有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从明天起，公交集团将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天通苑地区居民快速往返金融街、国贸和中关村3大商务区的高峰通勤。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网站或定制公交手机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96166服务热线进行咨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天的气温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到了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19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早晚偏凉，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时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满天的碟中谍了，是吧？ 哎， 最近这个碟中谍的市场一定是非常的火热。可是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啊，我们得说最近的时间其实跟他在某一个体量上能够较较劲儿的另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啊，其实在我们过去叙述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电影宇宙里面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哎，我们说的就是电影《蚁人》啊，《蚁人》第二部啊，我觉得来得特别好哈。如果他跟这个《碟中谍》赶在一周来的话，势必会对他的票房产生影响， 势必会让赵亮产生分裂啊！就是看哪个，哎，选择恐惧症。 对，那恰好呢，他是早来了一周，早来这一周啊，这家伙这票房已经超过6亿了啊，相当之可观呢 啊！现在已经超过《蚁人》第一部的这个世界票房5.2亿。是吧？ 这还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 嗯， 这个我们说完话之后啊，大家还在努力嘛， 肯定会超过《蚁人一》的。 这会儿我们播出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再去关注一下票房，一定不会低了。 嗯，我的个人观感是，《蚁人二》这部电影呢非常好看，可以这样讲哈。如果说有这可以吐槽的地方，可能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张帆一直期待，但是没有看到太多的，就是关于量子物理这方面在于电影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应用， 对， 好像还是少了一些啊。 这个我耿耿在怀里啊，但是虽然自己也不懂，哎，想看到没看到。 哎，另外一点呢，这个有人吐槽的，那就是说，如果没看《蚁人一》，甚至没看《美国队长三》的话，实在有点看不懂。 哎 啊， 这就是刚才说的啊，一个电影它有体系、有电影宇宙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些小小的麻烦。 嗯， 也就是说你得成为它的忠实粉丝， 哎， 有可能几部啊有串联和连接的地方。 对，所以没关系啊，如果您这个觉得有一些看不懂呢，咱们今天四点有戏就充当一下这个解说的这个功能 啊， 假解说是吧， 啊，我们从这个蚁人一回听这部作品 啊，来给大家说一说他跟蚁人二的各个这个线索上的一些联系吧，啊，可能我们说的也不是很周全啊，不周全的呢，您再回去在电影当中再去寻找啊。 哎， 我们从哪说起呢？还是先来听听《蚁人二》的预告片，感受一下这个可大可小的啊，这个蚁人的，在这一次是怎么样的惊天动地一般的表现。 We unleashed something powerful. You and Jesse brought this together. There is another person I can think of. What's up?Maybe I'm doing it wrong. What's up? What's up? You have no idea what I'm capable of. She just wanted to give me a hug. Wish me luck. Really? Yeah. Watch this. Sorry, I'm messing around. Wish I had a suit.Even with like minimal powers, or maybe even just a suit with no powers. No.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蚁人二》的预告片啊，这个估计很多人没太听懂啊。 全是英文的嘛， 是， 所以没给大伙儿听那个完整版的啊，这是一个45秒啊中间长度的这个版本。 嗯， 其实蚁人二的这个故事一开始呢，很多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就是说就这个 Hope 他妈啊，也就是这个皮姆教授的妻子是吧，那会儿没明白啊，这个他媳妇儿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孩子他妈怎么没了啊。这个前面他电影前面有一个交代，就是跟皮姆博士两个人完成一个任务啊，但是呢更多的这个情况包括父女关系之前的这个铺垫其实是在蚁人一这部电影当中， 这就是连接上的一个关键线索、 啊、哎，这个我们节目里也说了，在蚁人二上映的前一天呢，电影频道特别贴心的把蚁人一播了一遍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哈、嗯、确实如果你没有看到蚁人一的话，那么蚁人二一上来这个情节确实有点懵，因为它整个的主线啊，其实他们最重要的这个人物的动机啊，包括皮姆博士，包括他的女儿 Hope， 以及我们说蚁人本身斯科特，都是想要把老太太从这个量子世界当中救出来、 嗯、 哎，而这个量子世界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世界，可怕到就是你要进去你就出不来了， 嗯， 是吧、 嗯、 那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曾经的这个执行任务的斯科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一段故事啊，这个 Hope 他母亲啊是怎么样进入到量子世界当中的。 你有个女儿？ 我就是为了女儿。 我妈死的时候我两星期没见到汉克， 他太悲伤了。 我也是呀、啊，我才七岁，他从没回来过，从没真正回来过。他送我去寄宿学校，我原以为家里遭遇了不幸，我们也许能父女同心重归于好，可他至今还在排斥我。 他没有排斥你，他信任你。 那他为什么找你来？ 这证明他爱你。Hope， 看着我，他可以牺牲我，所以他找我来。你现在一定明白了吧？所以是我穿战服，不是你。他宁愿输，也不愿意失去你。就说这些。 当时我并不知道你有个女儿，我报警的时候不知道。她叫什么 ？Cassie。 名字真好听。你必须清除杂念，你的思路必须精准，这样才管用。想想 Cassie， 想想你有多想见他，用这来集中思想。 你母亲当时说服了我，让她也参加我的任务，他们叫她黄蜂女，她很有天分，我没有一天是不后悔的，我天天都在后悔当时答应了他。那是1987年，分离主义者劫持了库尔斯克的一个导弹发射井，向美国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要进入导弹内部，唯一的办法是穿过实心钛金属。我知道我必须缩小到分子之间，穿进去解除那导弹，可我的控制器已经损毁得很厉害。你母亲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关了他的控制器，成了次元自己，去解除导弹，再也没有回来。你妈妈死得很英勇，那以后的10年里，我尽一切可能去了解量子域。 你是想带他回来， 可只了解到我们一无所知。 那不是你的错，那是他的选择。 是想保护你。我失去了你母亲，我不想连你也失去了。 非常抱歉。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啊，这个片段讲的就是蚁人一和蚁人二最重要的一个主线情节连接的这个部分。 嗯 啊， 就是这个他妈是怎么进到量子世界被困住的？ 哎， 为什么会进去啊？ 对， 这为什么会进去？其实，在二一开始，他以那个交代呢，是一个相当于叫什么前情提要。 嗯 啊，他告诉你他们俩是为了阻止那个导弹。 对， 然后呢，要不停的缩小身体，缩小到什么程度？缩小的比蚁人还小的多了多得多，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那个境界就叫做量子世界。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到二里面啊，他这个就是说法呀，跟一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一他说的是这个人他是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他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嗯 啊，那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那反正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识吧？啊，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到二当中呢，就是感觉那个世界还是一个固定的， 对对对对， 某一个确定的所在。然后这个人只不过在那个世界当中呢，他会有些迷离啊，然后出不来了。 嗯， 是这么一个描述。 嗯嗯， 所以我看的时候，反正我就自动脑补吧，我就认可了这个二的这种说法。 嗯， 但是跟我想象当中，看一的时候电影当中讲的那种感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片段。这个片段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蚁人一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很长，但是呢，它的节奏很快。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呢，它是几条线索拧在一起的这么一组蒙太奇。我给大家说说几条线索啊。 嗯， 首先第一条线索就是故事的主线。其实一呢，讲的就是这个皮姆博士把蚁人斯科特招来是干嘛呢？帮助他这个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把他徒弟啊，这个皮姆博士的徒弟自己做的那一套战衣，因为他很危险啊，作为这个军用的这个武器吧，比较危险，要把这个战衣给他偷出来。这是他们人物的一个动机。 嗯， 那么这是一条线索。同时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蚁人要进行训练啊，因为斯科特他没做过蚁人啊。 嗯， 这个训练包括几条。第一点，他要能够自由控制自己身体的大小啊，随时要变化啊。第二点，他要学会控制这些蚂蚁，成为真正的蚁人， 训练蚂蚁。 嗯，第三点，还要被这个 Hope 给揍一顿，是吧？ 嗯， 因为要学习这个拳脚功夫啊。这是另外一条线索。第三条线索还同时杂糅了感情线索啊，就是两对父女的关系在这个当中进行了展现。 对对， 同时呢，斯科特和 Hope 之间这个男女主角的关系也在这个当中也完成了一个转变。 嗯， 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节奏很快，三条线索拧在一起又非常的好看。 嗯 啊，非常的精彩。 嗯 啊， 虽然很长，但是听起来很过瘾。 哎，而且听完这一段，大家基本也明白这个蚁人的看点到底在哪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回顾这个片段。 霍普还没失去母亲那会儿，他看着我就像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现在他看我的眼神满眼都是失望。对我来说太晚了，可对你不晚，这是你的机会，能为你赢得你女儿崇拜的眼神，能成为英雄，就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这不是拯救我们的世界，而是拯救孩子们的世界。好一通说教 Scott， 我需要你成为蚁人。 在合适的人手中，战俘和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共生关系，战俘拥有力量，人驾驭这种力量。你必须熟练敏捷，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够快，你应该能缩小和变大，都在一瞬间，这样体型就永远适合你的需求。从钥匙孔穿过去 Scott， 正常体型助跑，缩小体型穿越，穿过之后恢复。 真是没用，体型缩小，能量被压缩，四分之一毫米大小的拳头蕴含体重90公斤男人的力量。你就像子弹，出拳太重会打死人，出拳太轻的话又像摸脸蛋，所以你得学会怎么出拳。 吃了3年牢饭，我知道怎么出拳。 我瞧瞧，真烂。 你要教我出拳？出， 就这么出拳。 这一刻他一直盼着呢。 那还用说， 霍普在艰难时期学过武术。 艰难时期就是我母亲死的时候。 他是坠机遇难的。 不告诉我他怎么死的已经够糟了，拜托别再扯那个谎，我们这工作呢。好了小公主，我们接着练。 你那算打我的手？我觉得这个控制器碍手碍脚的。 你别乱动那个控制器，如果控制器被弄坏了，你会到次元子级。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会进入一个量子域。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会进入某个现实，在那里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你在永远缩小你所知道的，你爱着的会永远消失。 酷，好啊，没坏就不用修了。 你了解了战俘，可还没了解了不起的盟友。蚂蚁忠诚勇敢，而且是你这次任务的搭档。 Fairtquan and Longerquins， 长脚力盲蚁也叫狂蚁，快如闪电还能导电，所以能用来捣毁敌人的电子设备。 你没那么疯狂吗？嗨，萌萌的。一秒钟前太吓人了。看来未来实验室有他自己隔离的独立宫殿， 而且全天都有警卫看守，你得过去把他打晕，然后解除保安系统。 好吧，下一个是谁？我知道子弹蚁，对吗？史密特刺痛指数排名第一。 嘿，你们记得我吗？我是你见过。 黄蜂战役的吊舱被封得严严实实，现在唯一的进入点就是一根管子，估计它的直径大约5毫米。 我怎么感觉胃里一阵阵的犯恶心？ 那根管子受到激光网保护，而且我们只能断电15秒。 你必须指示狂蚁摧毁服务器，拿走战衣，然后在备用电源启动前离开保险库。 Captain Nose Pink Phoenix。 这种蚂蚁俗称木匠蚁，用于地面和空中运输最理想。 等等，我认识这家伙，我要叫他 Antony。 很好，非常好，因为这一次你真要好好学学怎么控制他了。让他们把糖放进茶杯里。 哦，你没事吧？糖。 要你去外面打靶。 战俘没有武器，所以我做了这些飞碟，红的用来缩小，蓝的用来放大。 Solan Obsess Mandibularis。 火蚁虽然以咬人出名，但他们已经进化成出色的建筑师，难度大的地方就靠他们带你进出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比较长的片段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情节很密集，但是挺有趣的啊。这是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蚁人会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 其实你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受大家喜欢蚁人，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跟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尤其是在漫威世界当中这些电影来讲来相比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年龄是一老一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斯科特啊，斯科特朗，这其实他这个演员的年龄不小啊。 对， 他属于是叫靠近70后，但是他实际上是70前，对吧？ 是 他已经是很大龄的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比他更大的就是训练他的人。我们都知道迈克尔道格拉斯，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在这么高龄还依然散发着如此魅力啊，这么有光辉的演员。这个已经74岁的高龄，然后你再看到蚁人2当中还配了老太太，老太太虽然年龄没他大，但也是60以上了。 对， 那么一小指的什么呢？就是他们之外其实就是小姑娘的戏。

是吧？这小分队在一里面就非常的出彩。这个小分队是蚁人，应该是狱友吧， 成分比较复杂。 首先他这一个哥们儿路易斯啊，这是在监狱当中结识的一个好朋友啊。出狱之后呢，还是想继续拉着蚁人干坏事儿，是吧？但是在蚁人自己人性魅力的感染之下呢，这个路易斯还是成立了一个保安公司，是吧？他是给。 这就是我们在蚁人二里面看到啊，那家这个动不动这个有纰漏的那个保安公司， 面临着这个倒闭的这个危机和风险。 对 啊，另外两个哥们呢也很有意思啊，反正一个是电脑高手，这个基本上每一个电影啊要完成任务都得有这样的。 对对对，碟中谍也少不了。 哎，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哥们是 T.I. 呢，就是这演员的名字，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说唱歌手，很有名字。这个人啊，经常在美剧啊，还有其他一些电影当中，就专门演这个小偷啊， 就是这样的角色， 就是对对，反正就是问题青年吧，啊，经常进监狱啊， 就是人长得就是这么那个劲儿，是吧？ 对，就是自带这种，这个回头是岸的气质啊。这个小分队啊，反正在蚁人需要帮忙的时候，经常是及时出现，或者是力挽狂澜，或者是继续惹祸，是吧？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先听上第一段来自蚁人一的一个片段。 别耍赖啊！哎，回来了，老大。 也许他没听见。 派对还好吗？ 说说那一票怎么干？ 什么？ 我想知道那一票怎么干。 哦，哥们儿，约起来，总算约起来了。 别激动行吗？先告诉我这一票什么来头，要做的无懈可击。 好吧，我跟表弟Ernesto去了一个品酒会，主要是红酒。你知道我其实并不爱喝红酒，可是那儿的一款桃红酒绝对惊艳。后来他跟我说起以前一块混的妞 Emily， 我第一次摸女人的胸就是摸她的。 没用的细节，跑偏了，这完全跟主题没关系。接着说。 然后，他说那个叫 Emily 的妞现在给人做女佣，知道吗？他有个拍拖的对象叫 Carlos， 是湾区那边的黑帮老大。那妞把雇主的情况跟那个 Carlos 交了个底，说他雇主好像是个大公司的 CEO， 不过退休了，而且很有钱。Carlos 和 Ernesto 是一个垒球队的，于是就聊上了，然后高潮就来了。Carlos 说：“哟，哥们儿，知道吗？那家伙的地下室有个超大的保险箱，超赞的。Ernesto 来找我是因为我技术高超，然后我问他 ，Emily 有没有让 Carlos 转告你，告诉我保险箱的型号？他说没有啦，他只说这一票超级肥的啦，不管里面是什么，反正很值钱。 什么？ 那老头有保险箱， 而且他一星期不在家。 好吧。”有个老头，他有保险箱，他一星期不在家，先这么干起来吧， 约起来。 好啊，这个不靠谱的小分队啊，这个先跟大家亮了个相啊。这个当中呢，我特别想再跟大伙介绍一下这个路易斯这个演员。这路易斯演员很有特色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就是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嘴快，是吧？ 对， 在这个听原声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个要是，变成这个普通话配音的话，这得难度多大呀？ 是是是 啊。后来一听咱们普通话配音，还真不错啊。可以说是神还原啊，他那个样子啊还真的配得挺好、啊、 这个难度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语言它那个节奏是不一样的、语言词汇的这个表达的长短是不一样的。 哎，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稍微差点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迈克尔佩纳这个演员他所演的这个角色路易斯，他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特征啊，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拉丁裔的演员。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2004年的那个很有名的犯罪片撞车啊，他就是凭借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出演的这个、 哦、 哎， 怪不得脸熟， 哎，获得的是第八届美国拉丁裔媒体艺术奖杰出电影男演员。 嗯， 哎，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我觉得对翻译他你还得有点拉丁裔的味儿啊，那才更像他啊、 是一个得学西班牙语的一个中国人、哎，干了配音工作。 对啊，然后在2013年他也演了这个美国骗局嘛，啊，这个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一个演员啊， 非常有戏。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这一段啊，也很重要啊，就是蚁人终于训练成功了啊，然后要去执行任务了，要给自己的小分队分配任务，然后呢这个路易斯也是首当其冲去帮助蚁人完成任务。 现在都明确了，都知道各自的任务了吧 ？Dave， 我做车夫 ；Kurt， 我负责监视 ；Louis， 啊，你懂的，我最喜欢穿制服，帅帅的，超带感 ；Louis， 对不起，很抱歉，我有一点点小激动。再说你女朋友那么辣，看得我心里小鹿乱撞。女士，你是我女神。 我的天哪， 她不是我的，知道吗？我突然想到一个战术，我做卧底的时候可以吹口哨，混进去显得自然些。 不，别吹口哨，不许吹口哨，我们又不想上厕所，别吹口哨。出来了， 一切正常。 准备好了， 祝我好运。 设备连线。 嘿，你干什么？ 头说要看守这个区域，所以我来看守。 我就是头。 啊， 设备1.3。 水压正在下降。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了啊，刚才又听完这一段啊，基本上我们把蚁人一的线索呀、也跟大家回顾完了啊。 这个蚁人一当中，因为很多的东西它是延伸到蚁人二里面的，所以如果你单独看蚁人二的时候，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不妨回头去把蚁人一，如果你看过，你再重温一遍；没有看过的话，一定会要去了解当中的更多的一些关键的地方。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链接蚁人二的一条线索，那就是美国队长三。这部电影对于蚁人二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不知道大家还注意到没有啊，就是蚁人第二部当中呢，蚁人又变大了啊。 他们老拿这个说事儿， 对， 老拿蚁人的那件事情，就是你当时你是啊，你背信弃义啊，你偷偷摸摸你跑去跟他们打了一架。 对，当时他是加入到美国队长这一伙了啊，那么也是帮助 跟钢铁侠作对是吧， 对，帮助美队要袒护冬兵，对吧。要是没有蚁人呢、相信这个美国队长他们这波还没这么厉害。因为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片段当中啊，就是你别包括这个就是对方阵营当中的这超级英雄，比如说鹰眼呐、还有这个钢铁侠的这个哥们儿，就罗德上校、也穿着钢铁侠制服、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那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而且在蚁人一当中，我们看到安东尼麦凯演的这个猎鹰也是跟蚁人打了一仗，反正谁跟他打仗都别扭啊。 就是你觉得这个就是漫威电影里面这一点写得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复联或者是在这个美队系列当中，这美队三里面不是英雄都来了一遍吗？好多英雄都来了，然后有的英雄吧他特别熟，他一直都在一块儿呢，对吧？ 对， 彼此了解。一看到一个不熟的，不认识，你想起来《西游记》里面有好多人不认识，哎，这不认识，这是从哪里何方来的妖怪？后来一看，哦，这是谁谁哪个佛祖那个脚底板？哎呀，这蚁人啊，这个来头就如同啊，在很多很多神话故事当中，就是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他出处啊，所以他们就有了如此的感慨。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回顾一下《美队三》当中蚁人出现的这一段，大伙儿听吧。这当中经常出现，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 这样的质问啊，很有意思。 哇哦，没想到会在机场碰到老熟人，是不是很奇怪？ 绝对奇怪。 听我说，托尼，那个心理医生，他才是幕后黑手。 队长， 国王陛下， 我说。Ross 要我36小时内逮捕你们，已经过去24小时了，你们能不能配合一下？ 你抓错人了， 你的判断力有问题。你的老战友昨天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还有5个跟他一样的超级战士，我不能让医生先找到他们，我不能。 史蒂夫，你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你真的想一路杀出去吗？ 行了，我没时间跟你们磨，睡衣宝宝。 好孩子。 谢谢，我刚才落地动作还能更漂亮，新制服不太习惯。 Stark 先生，这制服真是太棒了，谢谢你。 这种事你不用现在聊。 好的，队长，我是你的粉丝蜘蛛侠。 行了，以后再说。好， 大家好。 干得好， 你很拼呢。 可是你很傻，还把克林特拉进来，把汪达从他待得好好的地方救出来。我一直在努力不让你把联盟拆得四分五裂。 你签协议时就散了。 够了，把巴恩斯交出来，赶快跟我们走，否则来收拾你们的就会是特种部队的人，他们可不讲什么情面。拜托了。 找到了， 昆石喷气机在北边跑道的五号机库。 来吧，冷先生。 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你的吧，美国队长？ 哦，好啊。停机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汪达，我去抓他。 罗德，你搞定队长。 后面信号有两个， 托尔逊和巴恩斯。 巴恩斯是我的。 斯塔克先生，我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保持距离，把他们网住。 好的，收到。 让开，队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听着，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是你考虑太多了。 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年头人人都玩花样。 你有金属臂，老兄这太帅了。听着，你有城堡就有城堡啊。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了啊，今天我们的回顾之旅也就到这儿了。我们听了听蚁人一以及美国队长三啊，其实呢这个蚁人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链接，那就是复仇者联盟三啊，这个电影尤其是在后面彩蛋当中是跟复联三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嗯，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期待复联四吧。 对，这尤其是要说的就是它指向的是复联往后的情节。 嗯，好，看来这个漫威电影十年一见之后是吧，还会有更大的一个布局。那么有的超级英雄会离开，也将会开启更多的有新意的啊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 我们也祝愿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也来听一听蚁人二当中那个他的那个特别讨厌的铃声啊。 哦，对，那铃声那个歌特别有意思 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